好啦，刚才呢我哋就讲到 Stella 嘅前夫呢就喺五年前就离开咗屋企啦，突然间呢一声不响就连嘢都执埋走咗啦。咁 Stella, 车都揸走埋你嘅。 都好 绝囉。係啦，即係今次真係好有铺排啦。好啦，咁你有咩反应呢？你发生咩事呢？ 嗰个时候我都话啦，我嗰次係啱做完义工咁拎开开返个电话，咁见到个 message 系咁样。好震惊啦。阿仔一即刻打电话俾我，喊晒口啦。发生咩事？点解会咁样？点解爹哋会走咗咁样？ 即係阿仔系同一时间知道。 同一时间。佢嗰时喺大学嗰度，佢仲话排緊队买饭。喊晒口，咁我嗰阵时我都口都震晒喺个的士嗰度，咁跟住就啊唔需要咁惊，我哋翻到屋企先大家一齐倾啦咁样。其实我嗰阵时我扮镇定嘅，其实都好鬼惊嘅啫。咁就咁翻到屋企发晒癫咁样啦，点解会咁样嘅？咁啊搵佢嘅至好朋友咧，佢朋友话搵唔到佢啦。咁啊跟住就发晒癫咁喺屋企啊睇下其他嘅嘢，佢冇拎走啲嘢啊，各样啦咁样。原来咧我自己一直都蒙在鼓里，其实佢个柜佢个衣柜咧已经系清咗噶啦，咁但系当然啦，佢唔会突然间嗰一朝早嘅车走晒啲嘢啦，当然，咁佢而家逐啲拎走，咁即系问翻个工人，嗰阵时个工人已经系换咗另外一个新噶啦，咁佢就话佢话我都觉得奇怪，点解佢洗完嗰套衫又再拎出去嘅，又再洗过嘅咁样，咁其实佢已经系逐啲已经移走，好似喺我个房嗰度有两个 box 咧，系摆佢啲文件啊、啲证件啊嗰样嘢咁样，咁我睇下佢，咦仲未拎走啊？点解佢会咁样走咧？掀开原来里面已经是吉晒的了，没的了，即是说其实他一早已经有铺排到的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已经慢慢即是移走了，我是不知道，例如说我他的衣柜我不会走去打开，这个衣柜不是在我的房的，在工人房那里，那他那些摆文件那些我不会走去开他的盒来看看里面的文件在哪里，但是那天呢就终于发现是这样，其实真的很害怕，那一刹真的很害怕，我都不知道，我又要即系我要 calm down 阿仔啊，咁但系我自己其实个里边咧，其实已经系乱晒龙噶啦，咁跟住就嗰晚就即系自己情绪都出现咗好大嘅问题，咁开始系生理上开始出现问题啦，抽筋啊、麻痹啊、头晕啊咁样，全身都抽筋，跟住就嗰晚就入咗医院。入咗医院，咁我唔想去政府医院，我去咗法国医院。跟住但系法国医院咧就搞我唔掂，法国医院就话我哋冇精神科，因为佢要去精神科。咁跟住就由法国医院就车咗去伊丽莎白。咁伊丽莎白嗰度咧，其实系医院嗰度系即系绑住咗我，其实绑住咗我嗰度瞓咗一晚，到第日精神科真嚟睇过我。咁跟住即係證明我真我已經可以冷靜落嚟啦，先至可以俾我出噶嘛。咁其實呢一個其實我本身應該咁講，我其實佢走之前咧，其實我已經係有抑鬱症噶啦。而呢個抑鬱症係點嚟嘅咧？其實係佢嗰陣時即係開始即係發現佢開始，即係我令我懷疑啦。咁多蛛絲馬跡俾我嘅時候，嗰陣時已經開始已經係有抑鬱症。咁但係佢既然佢可以同我講，佢話。你是不是因为减肥所以导致有抑郁症啊？但其实嗰阵时佢已经，但其实佢嗰阵时已经同我承认咗佢系出咗轨噶啦。但系我唔会同佢讲。佢 嗰阵时一路有睇医生， 我有睇医生。 但系点解你唔同佢讲啫？ 佢自己知道，我使乜仲讲得咁白啊？ 梗唔系啦，佢喂，但佢哋有啲唔会自己孭起条数噶嘛？ 咦，你有潜质做精神科啊？我个医生就咁讲，佢话你有冇同佢讲话？你唔容许佢出边咁样搞，唔容许佢出轨啊？我唔系啊嘛，要同佢讲话，我唔容许。边个女人可以容许咁样啊？嗰、那个医生话唔系噶， 好多女人 唔系噶，佢话有啲容许噶，你唔同佢讲，佢唔知噶咁讲。 系啊，你真系唔知啊，好多女人真系为咗。即系，因为啲细路仔细啦，咁其实佢都未必想忍嘅。不过细路仔细，咁围住即系头家，咁即系维持嗰个家庭嘅原则。 其实我 就忍住噶咋。 其实我呢几年里边咧，我忍住，就算佢同我讲话出咗轨啦，发生真系做错咗，真系对我唔住啦，佢叫我唔好讲俾人听。我话你放心啦，我唔会讲俾人听，因为我讲唔到出口。 嗱，咁我又想问下啦，当其时你就发生咗一个好突然嘅情绪嘅转变啦，吓歇斯底里啦，失咗控啦，咁咪入埋医院添。咁阿仔有冇通知佢爸爸呢？ 你发现一即系你发生咗件咁大嘅事啦， 通知唔到， 搵唔到佢， 搵唔到佢啊！佢嗰阵时佢净话揸 咗车公司咩？ 唔系，佢会佢嗰阵时佢话佢唔喺香港。佢淨係留 message 俾我，留 message 俾個仔就話我唔喺香港，你揾唔到我㗎啦。 唔係又咪鏟上去公司？ 但係啦，要用乜鏟上公司去揾過佢啊？ 係咯，點解咧？ 唔會，我唔會咁做。 點解啊？ 點解啊？ 公司話放咗假， 公司話佢放咗假， 係嗰陣時冇咁諗。但係嗰晚咧， 知道佢幾時放完假㗎？你始終要翻嚟消化。 一個禮拜咯，我唔會，因為佢公司啲人我全部都熟㗎嘛，我唔會咁樣做。我唔系咁做，咁嗰晚 仲系维护佢咯，佢需要咁样对你。 其实嗰晚咧，阿仔咧就写咗封信俾个爹哋嘅。嗰封信，因为嗰晚我入咗医院啦，阿仔喺屋企咧，自己一个人嗰阵时半夜三点几啊，写咗2000多字写俾个爹哋。佢里边个封信咧就系讲话，呢几年里边佢哋个家庭生活系点样啊？佢话其实佢自己都要负个责任，阿仔将个责任揽咗上身。佢话其实其实我都要负个责任，因为佢话呢几年大家个关系都唔好，但系佢冇行前一步去修补呢个关系。阿仔会咁讲，咁跟住就即系讲好多叫佢翻嚟啦咁样，就话翻俾佢听，妈咪而家点样？咁话佢话如果你记得我哋以前个生活，你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嘅事，你翻嚟啦。 但佢一直都冇一个正面嘅反应俾你哋两母子，冇。 咁即系话由嗰阵时佢离开咗，就系离开咗啦。 系 呢五年都冇见过啦， 冇见过。唯一我见过佢相，因为佢啲同事我都识噶嘛。 阿 Stella， 其实咧之前我同你都倾过偈嘅，其实咧你都试过咧，曾经系用性方面咧去修补个感情嘅，但系似乎唔系太成功，系咪咧？ 其实呢一个咧讲，应该佢走之前啦，走咗之前之后就冇啦，见都未见过啦，冇讲话性啦吓。 系。 咁其实佢嗰几年咧，即系都咁我喺度谂紧，我边方面做得唔好咧？咁会唔会即系多咗出边活动啊？咁不如多啲翻屋企啦。咁啊，咁会唔会成日都叫我工人煮饭，不如我煮餐饭俾佢食啦？咁样，甚至喂、你出边搞，你系咪系咪我满足唔到你啊？不如我呢方面试下啦。咁样，就咁似你好似喂。佢又我唔知佢边度认识咁多招式噶啦吓咁样，点解你又唔识咁，你又唔识咁嘅咁样？咁有阵时佢都示意话我想要咁咁咁。 有书睇噶， 我冇睇啊嘛， 我冇同啦。 成日去做义工唔得闲睇啊。现 代人真系上网学噶嘛？嗱，Erotica 呢家嘢真系喺英，即系你譬如鬼佬书局系好容易揾到嘅嘢嚟。 肥妹嗱，我又唔系好同意，因为佢经过菲佣以至出去大陆。已经赚取好多经验翻嚟噶咯， 其实我话俾你 上网 唔系喎。如果咧上网咧，有时啦，即系我身边啲男士咧比较多啦吓，因为我读书啊嗰啲科目都系比较男仔多嘅。咁但系啲男仔咧，其实你估你唔好以为佢哋就算中去我哋所谓好中意出去寻花问柳嗰啲啦吓，斯文啲，讲得衰啲即系鸡虫啦。其实都唔系好多招式噶咋， 但系好多男人系自创式噶，知唔知啊？佢哋识得自创噶， 唔 使教噶呢啲， 唔需要，唔需要好多招式嘅。但系出边嗰个，咦？点解嗰个可以咁样做？点解屋企唔咁样嘅？我又要下你咁做，得唔好唔好先？ 我想问啦，你有冇睇过三级片先？咁唔系三级片，应该系四仔，讲错咗。 点会未睇过实体过噶？喺佢个床下底都揾到啲带啦、啲碟啦，睇到啦。 我突然间想问，你咪话你识佢？十几年佢系一个美满嘅家庭，幸福 好美满嘅家庭， 好美满，用个好字添。咁嗰段时间系有几耐啊？ 点样嗰段时间？ 即系意思咧，发生阿飞鸿呢件事 之前 系几耐啊？你哋 出轨之前 啊？ 即系 廿年，好美满， 廿年美好啊！ 其实嘛，廿年美好啊，真系 廿年 仔咁大咯， 廿年 美好咯。 咁呢廿年你哋夫妻个性生活系 OK 嘅， 正常。 是正常的。 正常但是呢就到尾段的时候呢佢特别的要求咯。但要求咁样你 又。咩叫唔是话要问即係好 detail 啊。 唔係其实 为之正常呢 即係正常。 对于你嚟讲係正常对于佢嚟讲可能系唔足够喎。 我都话我唔觉得佢咁多货咯。都话我唔觉得佢系好即係好需要好大嗰种。 我同你讲啊。 而家系佢满足唔到 Stella。佢唔够咁多货， 佢冇货唔代表佢唔需要啊！大佬， 其实可以有咁啊，咁啊，我唔知嗱，呢个我唔知吓，即系如果有机会，喂，唔系，佢喺出边嗰个可能人哋觉得佢好满足到佢啊，咁佢觉得好有优越感 同埋玩下手，佢可能喺出边已经出咗货啦嘛，出咗部分货啦，咁仲有边咁多货咧？ 系啊，咁而家讲紧美满，咁系讲美满嗰廿年啦，讲我而家讲紧美满嗰廿年啫， 系咁，但系冇共同嗱，除咗即系，其实我哋成日都听啲。即不同的朋友讲他的故事，其实性是一个问题，有没有共同兴趣啊？ 共同兴趣啊，共同兴趣都有的。 是不是一起去做的呢？是不是个个礼拜都一起去做的呢？ 其实个个礼拜拍拖的时候就 是。那结了婚之后呢？ 譬如结婚其实不是很久之后已经有 BB 的细仔了，细仔我不同意凑个仔的。 即只是凑仔的。 其实对着个仔的，因为结婚年龄已经开始生细，已经有细仔了。 明白明白。 其实是咯，咁都是对着个细仔，个集中力都在个细仔那里。 但是譬如说同会不会是成家人一起都有很 enjoy 的某一些活动啊，即 是。会。 但是是不是真的 enjoy 先？ 家庭日。 你 enjoy 你个仔 enjoy 不代表佢 enjoy。 嗯， 没 错。 嗯，咁呢样嘢又唔可以咁问，我唔知道佢个心里面点系咪 enjoy， 真系唔知喎呢样嘢。 即我觉得又唔可以其中一个问题啊，即系我哋发觉 一个导火线， 导火线系同埋事实上女士经过生育之后咧，咁个吸引力系会退减嘅，系真嘅。咁如果唔系，仲有好多譬如其他嘅嘢去 support 咧，我觉得好难。有时啲男士真系好难坚持嘅，亦都唔讲 咧。我都觉得咧，女性咧生育之后咧，应该要着翻功能内衣。 嗱，呢个咧就我哋稍后咧喺大肥商圈嗰度同大家倾下。好， 你哋就好明白点解我笑得咁开心噶啦。 好啦，嗱，其实咧而家讲紧咧就去到丈夫走咗啦，咁亦都喺生理上咧就发生好多病变啦。咁好啦，而家咩情况咧？而家已经凋淡咗啦，间屋又点处理？点处理咧？ 咦，佢冇攞翻间屋啊？ 哈！佢犀利啦！佢走嘅时候，其实个 message 咧里边除咗话点解要走之余咧，都话翻俾我听点样分身家嘅。即系所谓嘅分身家咧，就系话嗱，你摆喺我度嘅股票咧，我会计翻而家个市价俾翻你。你架车咧，我会拎去卖咗佢，我会分翻一半俾你。如果你要翻架车咧，你就拎翻几多钱嚟赎翻架车啦，我揸走先噶啦，咁样啊。咁跟住咧就层楼咧，你就可以继续住到阿仔结婚咁样啊，都可以继续住咁样。但系咧就冇谂住话会转名啊。嗰样嘢，哇！咁我咪成世同你拉住个关系喺度，梗系唔制啦。反正你都要走啦，我哋都几年，即系慢慢都唔觉得佢会系有回心转意啊，或者翻嚟嗰个迹象啊咁样。 但系点解冇讲离婚嘅？喂，走唔离婚做乜嘢啊？ 佢话佢唔离嘛， 所以咪就系 做乜要佢唔离啊？ 佢话佢唔离住咯。 到而家都未离啊？ 而家离咗啦。 哦，吓， 跟住佢唔离婚啫，但系我觉得你唔离婚，你咁你走咗咁样算点样啊？ 清清楚楚。 跟住我咧系出分居纸系我出嘅，出咗分居纸之后咧，跟住一段时间咧，跟住佢要求话要离婚啦，佢要求离婚 ，OK， 咁我离婚唔紧要，离婚清清楚楚都系好嘅，我一个先我都唔会要，但系我要求嗰层楼转咗阿仔个名， 醒目， 唔需要转我个名，我唔需要。 好啦，但系我知道咧，你系住居屋噶嘛？ 居屋系。 咁但系层楼只系你丈夫一个人嘅名系咪？系啦，咁但系有难度喎。你如果唔补地价嘅情况之下， 系啊，佢话唔好转，到我死嘅时候先转啦。我话你死，我死你都未死，点知你转唔转噶？咁我话唔得，我离婚嗰个条件就系你转咗个仔个名，我唔需要你层楼，但系你要转俾个仔。我觉得呢样先系对个仔系叫做有少少嘅补偿。跟住佢话唔得，因为你居屋咧要补地价噶，你要有即系买卖咧要补地价，嗰度都贵嘅咁样。边个拎咗呢嚿钱出嚟啊？咁样，我话我点样我都要同你划清界线。如果你要离婚嘅话，划清界线咧，嗰个地价我补。吓，我补。 结果系补地价嘅。 我话我补地价去做住名。咁跟住佢就话好，你既然咁讲，系你去补啦，因为嗰个费用真系唔少㗎，其实都。咁跟住我就去房署嗰度去 check 过，咁佢话原来呢，如果我转名嘅呢，转俾我，因为我同佢离婚嘛，佢转俾我系有理由去转名，就唔需要补地价。或者转俾我同个仔联名嘅都唔使补地价。咁、 哦、 我话你会唔会考虑将层楼转俾我同阿仔呀、啊？ 但如果只单转俾仔就要补个地价啦， 就要补地价、哦、因为个仔已经系过咗十八岁啦，一个成人咁样，你要咁样，咁佢话唔得，佢话唔得，你自己话要转名俾个仔啊嘛，你话个地价系你补嘛，你去补地价咯，我同你转咯，我应承转啦，不过你自己补地价咯，即系佢要我哋系花呢一笔钱去补地价、嗯，都唔宁愿将嗰层楼俾我，佢唔系俾我，系俾我同个仔合联名都唔得。 好啦，咁啊，拆开少少啦。咁佢自己又去咗边度住，或者你知道佢而家现况系点咧？ 佢最初佢就话佢去咗佢妈咪度住啊嘛，佢妈咪度住，但系咧原来咧佢去咗佢妈咪度住，不过唔系同佢妈咪住， 嗯， 系去咗佢妈咪嗰间屋嗰度住，佢间屋系带埋另外一个女人入去嗰度住啦。 哦， 系啦， 那个女人系边个啊？ 即系惊吓你啊！ 个女人又系边个？ 佢妈咪咧？ 个女人我唔识嘅个女人。 哦，咁佢妈咪咧？ 佢妈咪去咗第二度住咯。佢去咗佢妈咪嗰度住，嗰度系佢妈咪啫、 嗯， 但系佢冇话同佢妈咪住啊， 就 第二个女人住， 系佢妈咪个屋企， 妈咪 咁间屋嚟嘅。 就喺第二啲朋友嗰度口中咧，就知道咧，佢就唔同佢妈咪住啦，同另外一个女人住啦。而嗰个女人咧，就系、是、一个大陆人嚟嘅，吓、 嗯、 大陆人嚟嘅。咁而佢咧，同我分开咗之后咧，佢咧就买咗层楼就喺大陆，而喺大陆嗰度咧，嗰层楼咧就唔系用佢个名，就用咗个女人嘅名嘅、 嗯。 所以呢个原因咧，我估咋吓，可能因为呢个原因咧，佢就要同我离婚、 嗯。 可能佢系要想快脆啲同嗰人结婚，先、嗯、至可以攞翻嗰度一半。 佢有冇俾赡养费你？ 冇， 你亦都唔要求。 我唔要求。 咁后期嗰间屋点啊？你哋间屋？ 而家终于咧都转咗名啊！终于转咗名。 转俾阿仔， 转俾阿仔，阿仔自己个名， 咁就补地价。 我系唔需要补地价，因为我同房署嗰度我都掠咗佢好耐噶啦，其实都即系我谂佢有啲酌情权嘅、 嗯， 即系睇你个情况系点样。我话因为我哋离婚喺个 court 嗰度，我哋系大家 agree 系咁样，咁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吓、啊，即系有个酌情权系咁样咧，咁都搞咗一段时间，咁佢终于都批咗我哋系唔补地价嘅情况下转咗名，咁终于就真真正正转咗我仔个名啦，咁就真真正正划清界线啦，咁从此其实都唔会再有 email 都冇联络啊嗰样嘢咯。 嗯， 佢都冇再用即系搵阿仔啊，从来都唔会搵阿仔啊。 我谂佢生日啊，嗰啲又讲生日快乐嗰啲嘅。但阿仔话个电话我都唔好认得啦，唔知系咪佢嚟，不过冇理到佢咁。 其实有一度我都想问一问嘅，其实关于阿仔咧，即系佢又要揽件事上身，其实你冇睇下佢当时嗰个情绪咧，会唔会影响到咧？ 有。我觉得佢有， 即系唔系，当然系有，即系嗰种情，即系会唔会有去到有病嘅情况？因为其实好大打击噶， 其实系有噶，我觉得佢系有噶，因为佢本身我个仔佢系一个好紧张嘅人嚟嘅，咁所以我之前点解每一件事都当好即系好淡然咁同佢讲，或者当即系我要平静佢啊，其实咁成日都话，你可能睇清楚先啦，谂清楚咯，未必个情况啦，你谂到咁坏噶咁样，咁但系反而个仔咧就好紧张，佢就话妈咪，你一定要知嗰个实质嗰个内情系啲乜嘢咯，你唔可以俾人蒙蔽住你去行路咯。 咁即系其实阿仔已经大学毕业啦，嗰阵时 大毕业啦，因为佢走嘅时候嗰阵时系差唔多系毕业嗰个阶段噶啦。 而家你嗰个抑郁症咧 系 冇咗啦。好翻啦， 其实而家唔食紧药嘅， 哦， 而家都有。 好啦，咁我又问最后一个问题啦。假如有一日啊，你呢个前夫摆低晒所有嘢，翻嚟敲门，喂 Stella， 我想同你重修旧好，咁你又点睇咧？你会唔会接受佢呢个要求咧？ 咁睇下我而家同而家条仔搞成点算啊？ 有啊，各位听众，呢啲就系有货同冇货嘅分别啦。 我唔会喺呢几年都白等你啊，大佬，我仲有几多年命啊？我仲喺度白等你，等你几时翻转头？唔系啊嘛？咁你翻转头，我睇下我条仔点先啦。佢到时我飞咗佢嘅时候，先睇下执唔执你咯，大佬系咪啊？ 啱嘅，啱嘅， 梗系咁啦。 好啦，嗱 ，Stella 嘅古仔咧，今日就已经讲得七七八八啦。咁好精彩啊！大家都觉得好精彩啊，系嘛？亦都好感谢而家在座所有嘅主持啦，帮手啦，咁如果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哋有屋企人、有朋友或者亲戚，有啲类似咁样啊，几特别嘅故仔，随时可以跟我哋联络。咁啊，揾翻阿大肥话俾佢听啊，想访问啲乜嘢主角，佢背后发生啲咩事嘅咧？任何时间欢迎俾电话阿大肥，系啦，或者联络我哋，或者喺 YouTube 下边留言，我哋都会揾翻你嘅。 系啦。咁啊，在座几位主持仲有啲乜嘢补充？ 其实咧，我觉得咧 ，Stella 大家都好啦。喺未来嘅廿几三十年嘅人生咧，我哋应该要好趣味性咁去过，唔好成日咧怀念过去。 冇错， 嗰个已经过去式啦。我哋系要将来式，知唔知啊？ 冇错， 活在当下。 好，冇错。 所以我咪等佢咯，呢几年都白等咩？ 唔需要等 啦，先揾啲钱先啦。 支持，谢谢。